想你的思绪慢慢让我窒息，想的越多就让我越陷越深，陷的越深心情就越来越闷，我不能抵挡脑海里的声音，却又怕做了不应该的决定，真的暗恋你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是 来听歌，请欣赏许志安演唱的《我什么都没有》，李静和甘萍演唱的《离开家的日子》，范晓萱演唱的《我只是问候你一声》。

家的日子，不知道自己走得太远，会不会忘了故去。离开家的日子像一场大雨，淋湿城市中的我和你。离开家的日子留下一段足迹，在眼里，在梦里，在我心里。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舒服。 朋友，在这一

随风散去。小说中大成人和战斗一样艰辛，亲爱的朋友我更不会停。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。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，可以供应我半藏的喜悦。